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。袁盎者，楚人也，字思，父故为群盗，徙楚安陵。高后时，盎常为吕禄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快任盎为中郎，绛侯为丞相，晁罢驱出，亦得甚。上礼之功，常自诵之。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绛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善相亡。刘氏不绝如待，是时绛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叛诸吕，太尉主兵，是会其成功。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交主色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妾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后朝上一庄，丞相一位。已而绛侯望袁盎曰：“吾与尔兄善，今而停回我。”盎遂不谢。即绛侯免相之国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卿事。宗室诸公莫敢谓言，唯袁盎明绛侯无罪。绛侯得势，盎颇有力，绛侯乃大与盎结交。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大骄必生患，可折削地。”上服用。淮南王亦横，即京浦侯柴武太子谋反事绝，至连淮南王。淮南王征，上因牵之属，见车传送。袁盎实为中郎将，乃谏曰：“陛下速交淮南王，服稍尽，以至此。今又报崔哲之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欲误路行到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杀地之名，奈何？”上弗听，遂行之。淮南王至雍病死，闻上辍食，哭甚哀。元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已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岂可悔哉？且陛下有高士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悔名。”上曰：“吾高士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长病三年，陛下不交结，不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常服尽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曾参效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承六圣传持不测之冤，虽奔御之勇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底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在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无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未不谨，故病死。”于是上乃解曰：“将奈何？”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，唯在陛下耳。 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，盎由此名重朝廷。元盎常饮大体慷慨，患者赵同以硕性常害元盎，元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祭，持节加秤，税盎曰：“君与斗，挺辱之，使其悔不用。”孝文帝初，赵同参圣，元盎扶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余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伐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具于人在？”于是上孝，下赵同，赵同弃下车。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池下郡板，元盎骑，并车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妾耶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齐衡，圣主不成威而侥幸。今陛下乘六妃驰下郡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乃高庙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上幸上临，皇后慎夫人从，其在晋中常同席坐。即坐，郎署长不席，元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入晋中。盎因前睡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。今陛下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？是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后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是所以获之。陛下独不见人质乎？”于是上乃悦，诏与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然元盎亦以硕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位死，迁为齐相。喜为吴襄，辞行。种谓盎曰：“吴王交日久，国多艰，今苟欲何至？彼不上书告君，即立谏赐君矣。南方卑师，君能日饮，无何？时睡王曰无反而已，如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后遇盎。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家，下车拜谒。丞相从车上谢元盎。元盎还，愧其力，乃知丞相舍上夜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见之，盎因跪曰：“愿请见。”丞相曰：“使君所言公事，知曹与长吏愿意，吾且奏之。即私也，吾不受私语。”元盎即跪睡曰：“君为丞相，自夺属与陈平将侯。”丞相曰：“吾不如。”元盎曰：“善，君即自谓不如。夫陈平将侯辅一高地，定天下，为将相而诛诸吕，存刘氏。君乃为才官爵章，迁为对帅，积功至淮阳守，非有奇迹攻城野战之功。且陛下从代来，每朝郎官尚书书，未尝不执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治之，言可受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何也？则欲以治天下贤士大夫。 上日闻所不闻，明所不知，日益盛至。君今自闭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，夫以圣主则愚相，君受祸不久矣。丞相乃再拜曰：假彼也人，乃不知将军姓教，引入与座为上客。盎素不好晁错，晁错所居坐盎去，盎坐错亦去，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即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晁错为御史大夫，使立按元盎受吴王财物抵罪，诏设为庶人。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：夫元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避逆，言不反，今国反，欲请至盎移之计谋。丞史曰：事未发，置之有决，金兵西向，置之何意？且元盎不以有谋。晁错有语未决，人有告元盎者，元盎恐，夜见窦婴，未言无所以反者，远至上前口对状。窦婴入言上，上乃召元盎入见，晁错在前，即盎请鄙人赐见，错去，故恨甚。元盎据言无所以反状，以错故，独即斩错以谢吴，吴兵乃可罢。其语俱在吴事中。使元盎为太常，窦婴为大将军，两人素相与善。待吴反，诸领长者长安中贤大夫皆附两人，车随者日数百乘。即晁错以诛，元盎以太常使吴，吴王欲使将不肯，欲杀之，使一都尉以五百人为守盎军中。元盎自其为吴相时，有从使常道爱盎事儿，盎知之，弗谢，欲之如故。人有告从使言：君之耳与世者通，乃王归。元盎屈自追之，遂以世者赐之，复为从使。即元盎使吴见守，从使视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悉以其装机，至二旦醇老，会天寒，士卒饥渴，饮酒醉。西南邹族皆卧，司马夜引元盎起曰：君可以去矣，吴王期旦日斩君。盎弗信曰：公何为者？司马曰：臣故为从使道君事儿者。盎乃惊谢曰：公性有亲，吾不足以累公。司马曰：君帝去，臣亦且亡，必无亲，君何患？即以刀决张，道从罪足遂直出。司马与分贝，元盎解睫毛怀之，杖步行七八里，明见良计，计持去，遂归报。吴楚已破，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李为楚王，元盎为楚相，常上书有所言，不用。元盎并免居家，与吕李浮尘相随行，斗鸡走狗。洛阳巨梦常过元盎，盎善待之。安陵妇人有谓盎曰：吾闻巨梦薄徒，将军何自通之？盎曰：巨梦虽薄徒，然母死，客送葬车千余乘， 此亦有过人者，且缓急人所有，夫一旦有急叩门，不以亲为解，不以存亡为辞，天下所望者独寄心惧梦耳。今公常从数计，一旦有缓急，宁足视乎？骂妇人，弗与通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袁盎。袁盎虽家居，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，梁王欲求为嗣，袁盎进税，其后语塞。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赐盎。赐者至关中，问袁盎，诸君欲之，皆不容口。乃见袁盎曰：“臣受梁王金来赐君，君长者不忍赐君。”然后赐君者十余曹，备之。袁盎心不乐，家有多怪，乃知裴生所问瞻，还梁刺客后曹备果遮刺杀盎，安陵郭门外。晁错者，颍川人也，学申商行名与指张辉先所，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，以文学为太常掌故。错为人翘直深刻，孝文帝时天下无至尚书者，独闻济南浮生故秦博士至尚书，年九十余，老不可争，乃召太常使人往授之。太常遣错受尚书浮生所，还因上便一事，以书称说，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加令，以其便得姓太子。太子家号曰智囊，朔尚书孝文时，言削诸侯事，即法令可更定者，书数十上，孝文不听，然其才迁为中大夫。当世时，太子善错计策，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。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，错常朔请见言事，辄听，宠幸清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服变，立未有以伤。内史府居太上庙阮中，门东出不变，错乃穿两门南出，凿庙阮环。丞相嘉闻大怒，欲因此过为奏请诸过，错闻之，即夜请见，俱未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错擅凿庙园为门，请下庭为诸。上曰：“此非庙园，乃阮中园，不至于法。”丞相谢，罢朝，怒谓长史曰：“吾当先斩以闻，乃先请，为尔所卖，故误。”丞相遂发病死。错以此御贵，迁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地，收其支郡。奏上，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极易，莫敢难独窦婴争之，由此与错有隙。错所更令三十章，诸侯皆喧哗及朝错。错复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为政用事，亲削诸侯，别疏人骨肉，人口亦多怨公者，何也？”晁错曰：“故也，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错复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朝氏危矣， 吾去功归矣。遂饮药死，曰：吾不忍见祸及吾身。死时余日，吾楚七国国反，以诸错为名。即窦婴袁盎进说，上令晁错依晁一斩东市。晁错已死，业者仆役邓公为校尉，即吴楚军为将，还尚书言军事。夜见上，上问曰：道君所来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否？邓公曰：吴王违反数十年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诸错为名，其意非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事，进口不敢复言也。上曰：何哉？邓公曰：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治，故请削地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。计划使行，足受大禄，内度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于是景帝默然良久，曰：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乃拜邓公为阳城中尉。邓公成故人也，多奇迹。建元中，上招贤良，公卿言邓公，使邓公免，起家为九卿。一年，父谢病免归，其子张以修黄老言，显于诸公间。太史公曰：袁盎虽不好学，亦善赴会，人心为志，隐逸慷慨，早孝文出力，姿势逢事，时以变异，即吴楚一睡，睡虽行哉，然复不遂，好生金贤，敬以明白。晁错为嘉令时，朔言事不用，后善权，多所变更，诸侯发难，不及匡救，欲报私仇，反以亡躯。语曰：变故乱常，不死则亡，岂错等位耶？